咁又系，有阵时仲少少冻添，咁点算好啊？ 咁你就要留意今个礼拜嘅敏感时刻敏感人物啦。我哋请嚟一位全职妈妈 Angie 分享下佢成功创业嘅心得，可能你攞到啲灵感咧。 哦，咁我之后生咗仔，翻嚟继续开咪，咪一样咯。星期五下午的3:02啦，又是有 Eric 啦， 有嚴瓊喺度， 系啦，開始2小時嘅騷動音樂啦，咁樣，今日係幾 happy 嘅呢個 Friday 啊， 係啊，因為咧有一張新嘅專輯咧就推出咗， 係啦，就係、是、林義文嘅， 係啦， 錯音， 錯音啊，係啦，咁誒見到佢出咗新嘅專輯啦，咁樣，咁啊遲啲揾佢上嚟介紹下，成個概念係點啦，咁我就然之後係上去嗰啲串流平台聽曬成碟啦，咁樣，啲 side track 即係有三首未派台嘅歌。 嗯 都好有型噶、哦， 系啊，同埋嗰个意思咧， 系 系好深刻噶，我觉得 错音， 系啊，佢啲歌都要扭一扭啲意思，你先会明 白。系啦，叫做 Beginning of Sound， 咁声音起源系啲乜嘢咧？ 系 好似系带你行咗个 journey 去思考呢个好复杂嘅问题啦。咁咧就因为佢先前系派紧系最新嗰首派台歌系《最后的信仰》啦。咁但系既然佢出咗新碟，咁啊梗系播下佢啲 side track 啦，系咪先引下你啊嘛？咁样系啦。咁啊揾嚟咧，其实佢一个同名嘅 single 啦，就系入边有一首歌就系叫错音。系啦，成个 inspiration 原来嚟自一套电影嘅。 系啊，就系之前嗰套捉不到的他 Her 嗰套电影。 系啦，即系同嗰个我哋电话咪有个 OS 嘅 虚拟嘅女星谈恋 爱，就系 Siri 啦。 系啦，咁我想呢啲压一先。 咁然之后系一首情歌嚟嘅，咁啊睇下呢一首又令到你会唔会对呢个碟有啲新嘅一啲嘅谂法啦？但系今次好几好，因为系揾嚟有冯咏琪作曲啦， 嗯 《于日谣填词》嘅，先揾嚟有林义文呢首新碟入边嘅 side track 嘅作品啦。 情在疲惑中。 麻痹，我自愿准许你制造甜蜜与酸苦的真情假戏，不再去接受现实与哲理，细则很清楚，我到最后会把你处死，什么已悄然埋下了不少惊险杀机，还是诚实碰醒，只有继续靠运功倒地，不敢去接受成败与得失，只好谈真理。知道这结局不应怪责你，孤单坎坷只怪我太自怜自弃。假使有分享故事，要从何说起？ 哇，个编曲真系一流、啊， 好似喺堆电子符号虚拟世界当中唱紧呢首歌。 系啊，编曲系 Perry Lau 啊，即系近排陈雷嘅荧光都系出自同一编曲人之手。系、嗯，同埋呢一个咧系 digital version 嚟嘅。 嗯， 大碟嘅 version 咧，歌词系有啲唔同嘅，有啲咩分别咧？ 自己去了解下啦。 自己了解下啦。请嚟嘅嘉宾咧，有 Joey 听 ，Hello，Hello， 你好， 嚟紧开 show 啊， 系啊 ，Music Playground 啊 ，Yes， 系， 真开心， 系咯，佢嚟上一次系几耐？我想问下，你 即系如果个人演唱 会，个人啦，系咯， 十年啦， 系，但系如果佢嚟对上一个你有参与嘅演唱会，系咪要近号咗？ 十日咯，可能， 即系弹啦，或者 Music Director 啊等等嗰啲，系咪应该会？ 唔系啊，都唔系，都差唔多冇咗一个月咯。 一個月 啫， 真係。係啊，嗰啲係阿 Ronald， 即係阿暴龍哥嗰啲 tour 嗰啲嘢嚟㗎。 啊 ，OK， 喂，但我想問下啦，嗱，相距對上一次自己 solo 開 show 咧，就係十年時間啦。咁，譬如到今次要籌備嘅時候，有冇啲咩 idea？ 今次想點玩呢、這個 playground 真係本來出事， 係點解？ 即係因為我個出品人啦，咁佢其實係一個我學校嘅中學嗰個師弟嚟，細、我，但係師弟唔好誤會喎，係細成十幾廿年嗰啲師弟喎。咁佢咧就突然間同我講：，喂，我幫你搞演唱會啦。你對我細佬咁好，因為其實佢細佬咧都同佢一樣嘅，係發咗噶啦。咁咧，但係其實唔係，佢係發夢，即係佢好發打鼓喺紅館嘅夢， yeah. 即係佢其實係我以前一個合作好多嘅一個我好尊敬嘅鼓手，叫阿波仔嘅徒弟嚟嘅。 OK， 咁咧我就佢話我原來係第一個帶佢去紅館打演唱會嘅人，即係咁佢兩個就喂我幫你搞演唱會啊今次咁。 係， 咁但係直至到去到上個月，我喺澳洲有一晚真係失眠啦，諗起啊，諗起點解咧？因為我宣傳大員咧就問我。你要俾啲料，即係電視訪問話，即係你做過啲咩個演唱會有啲咩喎？死啦，係喎、哦。咁我一路諗作品展啫嘛，係咪先？但我得十隻到啫嘛，作俾人嗰啲，咁做咩好咧？跟住打俾嗰個師弟啦。啊，原來佢真係一路跟住我嘅。係。唔係啊，你彈吉他都彈咗三年啦，幫人。 嗯。 你嗰啲咪係咯？你做咁多演唱會合作過嗰啲咪係你做過嘅嘢咯？ 係。 哦，咁我跟住。跟住我諗同佢傾完個電話之後呢，十五分鐘呢就寫咗一個嗰啲即係我有咩即係聽日訪問要做啲咩嘅材料出嚟，跟住瞓咗覺啦。即係好安心。 就瞓得到。 就安心。 就係將以前寫啲 portfolio 寫羅列一次出嚟先。 係啊，因為我以為係作品展咁，真係其實即係如果計大家識嘅 hit 嘅可能有五隻咁囉，係咪咁唔夠㗎嘛。咁但係原來加埋總之你做過嘅嘢合作過嘅嘢就可以有一個好豐富嘅 rundown。就應該會有一首歌開始，我寫嘅呢件事就應該係由喺我第一次入錄音室錄吉他嘅第一首歌，你估係咩歌？就係黑琴嘅《紅日》。 哦，但當時係點解會開始踏入嗱？因為我記得開頭你入行係咪樂隊比賽，然之後贏咗， 跟住錄唱片啦。 係咯係咯。 咁我諗係嗰陣時嗰啲監製聽過我哋嘅頭幾碟啦，咪覺得啊呢個僆仔啲吉他都有啲新意喎。咁佢就膽粗粗就叫我哋去錄音室。即係佢哋以前真係有嗰個心機去培養啲新人，同埋佢哋想揾呢啲新嘅元素擺落啲歌度嘅。咁佢就叫咗我錄咯。其實佢都好嘥時間 㗎。 我都錄咗成三四個鐘㗎。其實嗰啲職專業嗰啲係兩滴走得㗎啦嘛，嗰啲。但係即係佢哋又肯俾你去陪佢一齊去 磨一啲新嘢出嚟。 但係即係兩個幾唔同玩法嚟嘅喎，嗱你自己夾 band 有自己彈開嘅嘢噶嘛，但你幫人彈嘅時候，需唔需要去 adjust 啊諸如此類嘅咧？因為之後你就慢慢又延伸另一個 career path。 而家錄音咧就可能要佢哋編好咗俾你嘅， 係。 而但係嗰陣時就都唔係冇嘅，即係佢冇一個既定咗嘅 solo 喺度，咁你就要去到就好似我錄緊對 band 咁咯， 係 即時聽個音樂，錄緊對 band 你都可以喺屋企度下先咧， 係 嗰個冇啦，即時咁咯， 就跟住彈 啊，係啊，就跟住唔係就跟住作啊， 哦， 即作啊，咁但係其實 因為佢要寫編埋啊嘛， 係 多謝即係多謝佢哋即係俾啲機會我哋啲新手咯，嗰陣時唔知點解即我又特別多啦，唔知係咪可能佢聽到即係嗰陣時太極嗰日碟啱啱爆咗出嚟咧，咁會聽得多啲咯。啊，唔通佢有呢啲嘢俾到我啲歌咁樣咯？咁其實都錄咗幾隻歌喺嗰個年代咧，譬如都有湯寶如嘅《緣分的天空》，你聽下有段好長嘅吉他 solo 嘅，都係咁樣爆出嚟嘅咁樣。 哦， 好多。但係嗰陣時去寶麗金錄音室咧，係等於而家去巴塞球場踢比賽，因為嗰個錄音室係真係最 top。 系， 即係其實點會去嗰個錄音室咧？嗰陣時有許冠傑啊，嗰啲人喺嗰度錄音噶嘛，張學友啊，咁佢突然間有個監製打嚟，喂，你嚟錄音啊咁樣。 係 ，OK， 最後就慢慢又即係逐手逐手。 好彩佢哋係啦，俾機會我哋慢慢去習慣個錄音室。 收音機這刻陪伴我撲進夜裏，沿路細聽你電話中心聲破碎，慢慢。重述你夜里到了谁人，像离别那天，你甘心再独居，唏嘘的这心投入了这节目里，如共你过去是相识意恋爱侣，但愿明白我像你亦未能。遗失心爱后无法入睡，在远方于西雅图天空，是你孤寂和心痛，如每滴泪擦过夜空，在这方车厢暖眠风中，是我失落常冰冻。 咁你嗰陣時，你有冇心目中有一啲？喂，我心目中如果可以同佢合作到，同佢錄到歌或者做到 show， 咁就發啦咁樣。嗰啲偶像級噶， 冇我人係一步一步啊，即係冇諗話哇，總之有得去錄已經好開心。即係總之一個禮拜佢突然間收到電話，你嚟啦唱和音，咁又唱和音，即係可能突然間去到唱佢嘅歌，可能係張學友嘅。忘咩加油站咯， 系 忘情加油， 偷行加油 站，因为唱 忘情加油站正， 忘情加油系一套戏嚟嘅，系一套戏嚟嘅，系啦，即系咁啊唱咗系咯，咁又会突然间成为一个职业啦，咁但系都冇谂过呢个职业会有几长久嘅，咁但系 enjoy 咯嗰时，因为廿几即系真系廿几岁， 系 咁有得夹下太极，又有得去做下呢个，觉得好开心。 喺你呢个 library 咧，即系我哋净系计啦，因为你太多唔同身份啦，有 band leader， 有 music director。跟住又自己又寫歌，諸如此類咁樣啦。但係我哋如果淨係計彈歌之嘅呢個工種啦，係啦，你最 challenging 嗰次嘅體驗係邊一首歌？你有冇印象？ 最 challenging， 如果計 challenging 咧，有 challenging 嚟講咩嚇？有兩次嘅，係有一次就係側田，因為其實都係阿 Mark 啊，其實我錄親阿 Mark 都係 challenging 嘅。 哦，係因為阿 Mark 個人啦，定 係啊 ？Mark 基本上係一個。佢一個你知佢做 design 嘅咧， 係啊， 即係佢係要完美到咧，我彈四個巴，即係 C chord A minor D minor G 咁啦，冇嘢啦，即係我彈咗一個鐘頭，我話做乜嘢啊？唔齊啊？咩啊？咁咪你入嚟睇下個 waveform， 高， 係 ，sorry 麥哥，但係即係佢整出嚟嘅嘢咧，係你會聽到哦。 佢真係有用盡，即係用到你所有嘅嘢出嚟咯。 哦 ，OK。 同埋咁有一隻歌啦，有一隻歌咧就另一個就是、你話 challenging 嘅嘢就係、是。我錄阿田側田嘅情歌啊，你聽過啊？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咁啊，阿 Mark 就叫我錄啦。 係。 咁啊，好簡單，其實 grand 小聲聲咪聲，咁啊錄彈琴咁啊。喂，你可唔可以 rock star 啲嘢？我話做咩啫？平時都咪做緊咯。啱咪講笑啫，即係咁冇理由喺個錄音室都哇咁樣噶嘛。佢話唔係啊，你試翻你平時喺台度嗰個感覺 係 咁樣咯。 係。 咁我覺得呀咁。嗱，咪咁咯，你唔可以即你，總之跟住聽翻又真係，所以我每次彈一隻歌咧，都要企起身，即 係因為有 rock star 有 rock star 感覺先得嘅， 要揾句先係要企， 真係 challenging 嘅真係呢啲。但係其實嗰個係我好即係有時去卡拉 OK 唱咧都好感，即係阿田嘅其中一首好令我感動得好嘅歌嚟嘅。 O、okay. K， 可能有自己參與啦，係咪？ 咁你參與咗好多歌喎，但係 咁如果你計廿年， 首首都喊就真係喊唔 切嘅啦，都係啊，喊㗎！有啲咧彈咗都唔記得咩名，真係喊！突然之間卡佢啊，呢只係喎，呢只我彈喎，係咪咧咁樣咧？嗰只咩黎明，我只係愛你咯，我即係彈咗好耐啦，我即係用最孤獨咁樣嗰陣時都彈咗好耐，即係好似喺一架車入邊，其中一粒螺絲係自己，咁又聽到粒螺絲嘅聲喎，咁幾開心啦、 啊！所以佢可能聽 MMO 都仲開心， 係因為冇人唱，唱 K 嘅時候就好似 停瞄咗半唱佢唔該，我淨係想聽翻追下自己啲吉他先， 吉他 solo 大家一齊聽，大家一齊聽。 我真受够伤，但有过爱的分享。为了每次打败仗，我哭得最响。没有博爱的伎俩，有几好亦自量，不去用脑想，牵挂又会有几伤。听见最浪漫前面的歌，几多次也落泪的歌，我才明爱恨因果，懂得心痛要功课。兴奋妒忌苦恼怨恨，完全凭什么？然而无论有几多爱错，那纪念属我，开心比苦恼多。其实伤心都不过为我。幸运在能重头恋爱，付出过伟大到放开，没有得到好报不会改，明白我生死都也为爱在，散若得为了一粒沙感慨，人存在世上若要悲壮过，便投入爱。未信心先相信爱，听见最浪漫缠绵的歌，听几多次也落泪的歌，我才明爱恨因果，懂得心痛要功课。既苦恼怨恨完全凭什么？然而无论有几多爱错，那纪念属我，开心比苦恼多。其实伤心都不过为我，同样只活得开心靠爱，成像一首歌。失恋后幸运在能重头恋爱，付出过伟大到放开，没有得到好报便分开，知不知错？ 亦但求被爱。苦恋的大概与某个他比赛，单恋的设法争斗，怎去活到死也要恋爱。其实伤心都不过为爱，同样只活得开心靠爱，情像一首歌，可一种可再失恋后幸运再能重投恋爱，付出过伟大到放开，亦剩孤单一个没恋爱。明白我生死都也为爱，残若得为了一粒沙感慨，人存在世上若要悲壮过，便投入爱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房屋局数据显示，截至九月底，未来三至四年一手楼潜在供应大约有93000个单位，当中第三季的货尾单位有10300个，较第二季轻微增加100个。运房局发言人话，虽然有关一手楼空置税的2019年差饷修订条例草案尚待立法会通过，但不少的发展商在政府宣布建议之后，已经采取更积极的手法推售货尾和楼花，例如是提供更多的折扣优惠、更灵活的付款安排等，相信额外差饷有助促使发展商尽早将新盘推出市场。市建局主席周松江透露，出年年初公布启动重建两个公务员合作社项目，都是位于九龙城，会在未来两三个月提交董事会审批。在市建局传媒午宴，行政总监韦志成说，其中一个项目完成重建之后，可以提供大约2000个单位，当中800至900个单位可以用作公营房屋。另外，市建局提供技术支援的过渡房屋计划初步选址包括是洪水桥、打鼓岭、大角咀，合共可以提供1000多个单位。根据概念图，会以四层货柜屋形式兴建，其中洪水桥、打鼓岭的选址属政府机构社区用地，需要改划用途，至于是不是可行，仍然要作可行性研究。律政司司长和警务处处长入禀高等法院，要求法庭颁下禁制令，禁止市民公开警员及其家人的个人资料，以及恐吓和骚扰警员。原告说，恶意起底并非法公开警员个人资料的人士对公众构成滋扰，希望法庭颁下禁制令，禁止未经准许下公开警员及其家人的姓名、职位、相片、地址、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和社交平台账户等的资料。原告亦都希望能够禁止被告恐吓、要挟和骚扰警员及其家人，以及任何帮助、建议、促使或者是教唆他人公开相关资料的作为。20间中学的反修例关注组中午发起光复学界和理拖人链集会，表达对香港学界体育联会限制学生在比赛发声的不满。在接近下午1点，过百名学生在九龙公园游泳池外，以校呔、饭盒、标语等代替牵手组成人链，部分学生戴上口罩、披上黑衣，高叫口号，又奏唱歌曲《愿荣光归香港》。不足半小时之后，有学生因应校方时间安排宣布集会完结。香港学界体育联会早前以确保安全为理由，禁止学生摄影师和记者进入场区拍摄和采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转凉。 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98点，跌100点，总成交金额56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0点，升1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平安90.95，跌3.6；腾讯控股318.4，跌6毫；美团点评系报91蚊，升2.4；建设银行系报6.31。跌3仙，百威亚太29.7跌8毫，小米集团9.11系升7仙，友邦保险74.6跌7毫，中国移动64.55跌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08.65，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3，加元1.307，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7.073，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2,799点，升49点。港金现价报14,06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77美元，卖出1,506.16美元。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近世界花园。咁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喺世界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咁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近御花园。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医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仍然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就去到丽业街。之后提翻大家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因为修路工程，慢线仍然系封闭，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之后提提大家港铁嘅服务安排啦，咁除咗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嘅其余各条路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系会提早喺晚上嘅11点结束。咁而家香港西九龙站嘅部分出入口咧都系暂时关闭，高速铁路服务就维持正常。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究竟潘少聪同张学友嘅情书有乜嘢关系呢？ 咁啊，当时咧就因为好兴情书呢部嘅电影，咁所以啊，节目总监就你做个类似嘅节目啦，一个钟头里边嘅节目咧，可能要写5-6封嘅情书， 但系全部都系你自己写， 我自己写噶，扮声噶， 扮声 就唔会扮女人。 逢星期一，骚动音乐都会邀请唔同嘅嘉宾拣下歌，讲下故事噶。如果你想知道佢哋嘅故仔，所以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寨卡病毒可以经蚊只叮咬或性接触传染，受感染嘅婴儿可能会患上小头症，影响发育同智力，终身需要照顾。病毒亦会引致神经系统并发症，导致瘫痪、呼吸困难，严重的甚至会死亡。大家必须做足预防措施，避免感染寨卡病毒。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崔杰彤， 哎呀，私分啊，人哋洗紧车，你唔好咁吓人啊！你睇下，我射到隔篱嘅车湿晒啦。 诶、哎，洗车嘅嘢唔中富居有乜所谓啊？啊，不过如果爱情射错边唔中富居嘅话咧，咁啊麻烦啊！不如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同崔杰彤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啊，因为我哋会讲下爱情嘅唔中富居。 你讲完未啫？快啲攞翻块干布帮人抹翻架车啦！ 有震动，气压有震重，重到叹大气，即刻想放松，切记这大气，间歇会自痛，刺进你脉搏，身心跟耳筒全面贯通，来吧，骚动音乐，风骚释放，放大你知觉，来吧。 时间嚟到下昼嘅三点八啦，继续我哋今日嘅嘉宾 有 Joey Tan 啊， 系啦，喂，头先讲咗好多，即系你哋即系伴奏啊、弹吉他嗰个工作啦，嗯、但系另外你系都演出好多唔同嘅 concert 噶嘛，我哋问呢个最老土嘅问题啊，有冇啲难忘啲嘅经历咁样嘅咧？ 咁其实好多 moment 咧都好感动，同埋好多 moment 我谂大家都会记得嗰啲画面啦、嗯，譬如可能系94年。即係 Joey Tan 同阿 Patrick 女星出嚟，同張學友94年啊 ，sorry 你可能未出世， 出咗好耐啦 嘅情網嗰 part 你記得啊？升出嚟 嗰陣時未睇 show， 不過未有錢因 為幾歲 都 係 幾歲啫， 係啦。 咁啊，可能有一啲側田嘅 show 啦，可能有一啲康仔演唱會入邊嘅畫面啦，Edmund 啦， 係 阿公啦。 其實好多 A-list 嘅歌手都係有合作 咁、啊、但係如果可以重現嗰個畫面，係咪好正咧？即係譬如你當時係啊，同、啊、你個女朋友去睇緊呢個 show， 係 今日你帶你個仔去啊，嗰日就係咁咯，我同媽咪 係 就係咁樣拖住睇呢一個 moment 啦， 哦， 跟住就咁樣啦，咁我哋就會重現翻俾佢睇。同埋最緊要係冇人重現到嘅，因為我揾翻嗰對 band 一齊同我重現，即係呢對 band 就係呢十幾廿年同我一齊環遊咗呢個地球一轉嘅嗰班人，基本上都喺翻隊 band 度嘅。 哦，係 啊。 但我想問，當初點樣組成呢一隊，即係玩足咁多年嘅？ 都係我膽粗粗打俾佢哋嘅咋，有啲係打錯電話嘅。嗱，講一個好笑嘅，係啦， 好。揾 A 就揾咗 B。 好笑啊！呢個係得你呢個節目有嘅啫。我啱啱你又問得好，呢個叫伍樂城。 係，哦，佢係揾錯。 佢叫 Wando， 係 Wando。咁我但其實我想當年係想揾一句 Wando Fool 嘅 ，Wando Fool 咧就係訓練咩？Fundamental 啊，有冇聽佢呢度？ 有 Fundamental 嘅，咁我諗住啊，八十年代樂隊，咁我第一次走浮，即係好似走安仔嘅， 係 九十年代嘛，啊，不如揾個 Wonderful 幫我彈琴啦，咁樣啦，因為佢幫我烹仔，咁烹仔可能俾啲廣告歌我唱下咪好咯，係咪先？擦一擦佢隊友鞋先得，點解？但阿 Wonder 話，我揾你睇啊，咁話誒你彈啦，好啦，好啊你啊咁樣，咁佢咦啊，都唔係咁樣嘅。咁佢一彈，但係佢手鋼琴又真係點啊？ 幾好啊！咁啊，又夾到 嚟咗先發現揾錯人。 係啊，但係唔好意思啊，咪試玩一陣啦，係嘛？仲要其實係有少少，唔係其實之前有少少唔妥㗎，即係有少少即係因為同一隻碟一加一減你咧， 係 安仔隻碟咧，佢有隻叫飛得起，你 check 下 係 邊個嚟㗎？飛得起咩歌嚟㗎？我隻四台冠軍喎。咁樣即係其實即係呢啲係笑料嚟嘅，但係即係有少少淵源嘅。 咁一紮男人有一種後宮戲嘅感覺， 係咪先啊？咁點知佢一出現咧，我就真係愛上佢啦。因為佢嘅鋼琴係真係，我好記得後期黎明有一隻歌係李宗盛作嘅，我唔記得咗咩歌。咁佢後屘幫我彈走黎明嘅 tour， 係黎明話冇人彈得到啊，係啊係啊 ，Ronaldo 個感覺先彈得到嘅啫。咁其實就真係佢彈鋼琴都有佢嘅獨特之處。咁、 哦、 所以我哋兩個就成為咗基本上九幾年，九六年到而家咁。大家都合作無間啦，咁、嗯、後屘當然佢唔使幫我彈琴啦，佢、嗯、已經做咗出名嘅監製，但係好多 Twins 嘅歌咧，嘅吉他都係我嚟嘅，即係我咁佢又揾幫我彈吉他，即係係咯，咁佢又冇打錯電話嘅。 咁佢揾你彈 Twins 嘅時候，使唔使嗱頭先阿媽女就係話要有啲有啲 rock star 味， 少女味， 我有種少女味 ，Joey 啊， 少女味， 可唔可以少少少女味我？ 少女啲。校園風學生妹，學生妹 啊！佢叫點樣咧？佢 OK 嗱咁，你知佢啦，有少公子 feel 嘛？OK 嗱咁嗱咁嗱，你定少少啊咁樣嗰啲，即跟住我話點啊六啦咁，你知我係佢老，即我平時係佢老細嚟噶嘛，快啲啊！你知佢又要忙噶嘛，平時又要搞下少電影配樂，即啲人喺側邊咁樣我，又搞佢講話，喂，我彈咗啦，你聽啊，係咁樣嗰啲。真係好好笑，但係我覺得我係唯一一個咧，即係可以鬧下佢咧，即係反抗下咧，佢係都幾錫我嘅，唔嬲，即係冇話，即係其實平時都死咗啦，你都知啦， 係咪冇理由咁同個老闆傾偈㗎嘛，大佬啊，係咪先監製嚟嗰個咁樣？ 咁啊呢個人都其實係我嘅其中一個好笑嘅伯樂啦，咁另外一個感人嘅伯樂咧，今次都喺我個 show 度做我嘅 Benny 大、 啊。不過截一截你先， 點解？ 我哋喺你講另一個伯樂之前，我想問原本咁 Ronald Fu 去咗邊 ？Ronald Fu 咪 即係佢而家聽到， 你好 搞 錯。 Ronald Fu 咪都做好多彈琴㗎，係啊。 你唔問 咧，我就 miss 咗呢一套 機會，就徹底消失喺生命中，消失個。 Ronald Fu 咪 fundamental 咯， 係咯。 你又係好衰， 係咯，係要攞翻。 Sorry 啊 ，Ronald 哥 ，Ronald 哥喺度啊 ，Ronald 哥。Ronald 哥好似取得美人歸喎，後屘哇， 都開心啊！ 如變遷不知怎去處理，下意識找些方法逃避，無論你多不高興，故意挑剔生氣，沉著氣為了等新的轉機，在你不肯抽空參與晚會裡，仍獨個故作最快樂模樣，為你解釋只因太忙掩飾真相，我再笑相當勉強，寧願你裝欺騙人面具，寧願你推搪説疲累，寧願不肯一句，我也不想知道，其實你另有一位。 但係首先你提到啦，另一位伯樂唔會出現喺呢個 show 嘅，就係 邊位？誒係 Gary Tong， 泰極嘅 Gary Tong 啦。咁有啲畫面，即係我呢個 show 其實主要係有啲畫面係令我不生難忘嘅先會出現到啦。譬如 Gary Tong，Gary Tong 咧就係喺我去寶麗金之前咧、 嗯， 都俾我練習咗好多嘅、 嗯， 或者同期嘅應該係，即係去寶麗金六紅日之前咧。 嗯 咁佢亦都係佢女朋友咧就坐喺入邊張 sofa 度， 嗯， 等佢揾我佢。佢排除萬難嘅，其實，因為佢編好多歌啊，譬如編哥哥好多歌啊咁，咁佢係都要揾我彈吉他，唔知點解，我係彈得慢嘅，即係冇經驗啊。其實佢可以揾蘇德華或者揾嗰陣時，即係好多即一流吉他手，咁佢唔知點解係都要揾我去訓練我咯，可能唔知點解生出嚟就係要做我 brother 啦，咁就我諗佢哋都 miss 咗好多場戲㗎啦，即係等我彈完。即係買咗飛，但佢女朋友坐喺後邊，但一句語言都冇嘅一個伯樂咯。 所以佢女朋友都係你嘅伯樂 之一。係啊，攞電啫，多謝。 女仔有耐性等咁耐，好難得噶。 即係佢好知道呢、這個，即係你嘅工作嘅重要性 係。咁另外一個就 Mark 啦 ，Mark 女啦 ，Mark 女啦，即係呢十幾年佢編嘅歌， 基本上都是找我錄音啦。咁你頭先話另一隻難彈嘅就係古巨基有一隻誒，古巨基有一隻叫做眼睛，定係唔知有一隻好多扮十二支吉他嘅咧。我有個 MV 嘅。 眼睛抹眼淚係咪？ 眼睛不能抹眼淚，類似嗰個年代。 哦，佢有一隻，佢出咗一個系列咧，係有玩嘅，係啦，吉他做主題嘅。 我彈 一個就揾鼓做主題。 彈咗六個鐘頭嘅，仲要拍埋 MV 嘅。 啊！ 但係呢件事都唔緊要，最重要係我出。poster 即係呢個 show 記招嘅之前嗰晚出咗 poster， 即係出咗個廣告咧。阿媽係好，阿媽有鋪嘢啦，即係大家都我咁我又會 like 下，咁佢又 like 下我啦。咁但係呢個咧，佢竟然講嘢啦。You so cute 啊，咁樣即係其實個講咁，其實我係特登，即係我覺得好感動，即係佢有留意呢條僆仔啦。咁同埋我個目的真係 cute 噶嘛，要呢件事。咁、即係咁，我即刻 what 即係打翻電話俾佢，我話多謝你。我成功咗呢個 poster， 係 OK。 咁我都揾咗佢誒，幫我諗咗一啲嘢嘅個數據。 傻女，愿我记住，眼睛不能抹眼泪，只因沙石要洗去。真心爱人，无非想他有人可跟对。 譬如剛才講了很多是一些伯樂啦，可能你前輩啊、同伴啦等等很多機會啦，你多不多人會敲門就誒 Joey 我都想試下即係加入呢個行列嘅，會可唔可以跟你學嘢啊，或者可唔可以加入你嘅樂隊啊，或者問你取經啊，諸如此類嘅咧，而家都 其實有啲就朋友、即係朋友之間都會傳授一下咯，因為我其實即係比較懶嘅，譬如下個禮拜約咗你，即係我真係唔想做一個 fix 嘅鐵教師啦，可能下個禮拜我可能去做演唱會，咁我可能即咁點樣一路褪到幾時咧？係咪先？咁我其實中意喺個台上 perform 多過，即演出多過教嘅。可能自己啲教又唔係咁叻啦，教又真係好專才嘅。咁其實我即大家研究過嘅大家識嘅應該有幾個嘅。咁好早期嘅霆鋒啦，即係出第一隻碟嘅霆鋒啦。咁佢個屋企學大家 jam 下 Hotel California 咁樣。咁後屘亦都有譚俊賢咧，譚俊賢因為佢住喺我附近，即係包青天啊！ 係，我知我知。 咁我可能今次都揾咗佢嚟嘅。係，總之我每一個都係可能傾，有啲就傾一堂嘅話，我盡量講曬所有嘢俾你聽咧。咁樣，我又將我所有嘅心得講曬俾你聽。有啲我都唔記得咗，因為我真係其實我係將我所有嘅 feel 嘅感覺嘅嘢話曬俾你聽咯，即係我唔會保留嘅。 哦 ，OK， 所以上到去堂嘅都系， 但系要靠自己天才去领悟喎， 同佢做得近咯， 系， 唔系，同埋有保姆车都 OK 啦， 送过嚟啊 ，Manny 姐嗰时车啊， 车， 系啊 ，Manny 姐嗰时系啦，好正系啊， 喂，但系其实咧，即系成日做演唱会 band leader 咁样，有冇话其实点样嘅人咧，即系或者夹一 team 人咧，佢哋话点样嘅特质或者点样你先会肯？收佢入對 band 度一齊彈一齊表演啊咁樣噶。 首先佢哋要肯咧兇我啦。 嚇、 啊？係啊，因為如果唔係，我真係要多謝佢哋。即係我係好易會懶啲嘅。 哦。 咁但係我嗰班人一定要勤力過我好多好多啦。咁佢會引導到我啲唔可以懶啊。 咁咯。 哦，即係鞭策到佢。 係啊，係調翻轉咯，係佢俾人鬧。 所以我嗰啲全部都係係啊係啊係啊，或者唔睬你啊咁樣。 唔係通常都係 beta 鬧人，調翻轉嘅呢個。 我哋呢啲 beta 係咩嗰啲叫咩骨頭咩 咩啊？ 箭骨頭。 箭骨頭。 因為你諗住 Benita 係 lead 住對 Ben 噶嘛，點知原來佢人哋去鞭下佢， 一齊玩，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合作性嘅，我對 Ben 都係一個合作性，所以我哋咁多年都係呢班友咁樣咯，係、嗯、啊，太極都係㗎，係 係 OK， 但係你咁會唔會有啲新嘅作品咧？再嗱，譬如你頭先話，開頭啊， 咁呢個就要由呢個 show 拋磚引玉啦，係、要出年嘅35年啦，嗰對 Ben。 哦， 嗱、啊，出年嘅，出年嘅，有排睇咗呢個先， 排個隊先咁樣，但可以預告定咯咁、 樣。係咁，同埋因為要預時間啫嘛。 係呢個 show 主要係一個，其實好多畫面咧都係歷久常新嘅畫面再出現啦。 O K， 你喺台上面有冇嗰啲感動落淚嘅 moment 㗎？ 我諗今次都會有噶啦，係啦，都會有嘅。 係 因為我有一隻歌其實係我仔走之前， 嗯 啊。我 loop 住一首歌咧，都自己落淚過啦。揸車嘅時候，就一首阿 Sam 嘅歌咧，叫再回香港，即係一個佢嗰陣時送即係嗰啲年青人咪好中意出去留學，或者係去去第二度做嘢公幹嗰啲咧，咁就會好掛念住，但係都要努力啊咁嗰啲歌咁樣。咁我就臨我仔臨走，我就即係俾佢一個強心劑，總之聽下啦。你要掛住。掛住香港你嘅屋企啊，咁樣咁。咁今次我會唱翻俾佢聽啦，佢唔會翻嚟嘅，因為佢翻嚟咧我就冇 feel 啦，太開心。係 真係翻嚟機票錢都貴，所以唔好翻嚟。 係啊，快啲讀完翻嚟好過啊！ 通常大家都話 係啊， 我明明係好感觸嘅 moment， 你冇翻嚟啊你？ 冇啊，你翻嚟點啫？咁啊唱學生歌好温功過噶啦喎！ 即係如果主辦單位俾個 surprise， 誒佢翻咗嚟啦，咁你會嬲？ 係真係。今晚演唱會完結 完啦，我仔翻咗嚟，我唔唱啦。 係啊， 喂，咁啊預祝你 good show 啦，同埋就另一個期待就係下年35周年啦。係 啊 係 啊， 咁又有另一個期待，大家可以 look forward to。 冇錯， 即係叫。 咁啊都係曬 Joey 聽啦，多謝。即係講咗好多，即係少少啲古仔。 係啊， 係啦。咁啊，到時如果想睇佢彈吉他，聽佢點樣唱嚇，頭先 同埋睇佢喊啦， 係睇佢喊嘅時候啊，咁啊自己留意啦。OK， 今日多謝曬 Joey， 多謝曬 ，thank you，thank you。 神孤身去他方，黯然含泪满腔，立心将理想达成，到彼方寻美梦，满怀热望，亲。祝福我安康，妻儿无话再讲，立心开拓新未来，到彼方愿志愿再回香港。 勇气，我不怕风浪，用干劲，纵使艰辛也闯，用斗志，凭着热血信心，得求得到愿望。金光谎言，离泪已干，静观天际发晕，盖高山难眺望，再回香港，再回香港。 中方希望英方确实确认核实遇难者身份，查明事实真相，依法严惩涉案犯罪人员。他又透露，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相关人员已经抵达事发地点，同当地警方取得联系。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76点，跌121点，总成交金额63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0点，升1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平安90.85元，跌3.7；腾讯控股316元，跌3元；美团点评90.35元，升1.75元；建设银行6.28元，系跌7仙；百威亚太29.7元，跌8毫；友邦保险74.75元，跌5.5毫；小米集团9.05元，升1仙；中国移动64.4元，跌9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069，瑞士法郎7.905，澳元5.354，加元6.002，新西兰元4.993，欧元8.7131。每百日元对港元7.2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64。日经平均指数报22,799点，升49点。港金现价报14,08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08美元，卖出1,50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狮子山隧道公路一带嘅交通先啦，因为嗰度咧有意外事故嘅，咁啊而家处理紧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对开嘅快线受阻，咁啊有啲塞车噶，咁啊龙尾就过咗新田围村。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因为受到意外事故影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住仁安医院一路去到新田围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港岛路面方面，现在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带都几繁忙的，龙尾去到城市花园附近。九龙方面咧，龙翔道部分路段有工程啊，沿住龙翔道去荃湾，咁啊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开慢线就受到阻碍，咁啊塞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伟业街天桥去龙翔道方向都多车啦，咁啊龙尾喺九龙湾运动场附近。 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彌敦道就比較塞車，咁啊龍尾去到窩打老道口嘅。咁啊，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提下大家啦。咁啊，港鐵、輕鐵同埋港鐵巴士線服務咧，係提早喺今晚11点結束嘅。咁啊，機場快線服務喺11点起咧，機場快線淨係提供來往香港站至機場站嘅列車服務。最後，衛生署提醒你，吸煙危害健康，想健康好啲，咁啊，車廂個空氣又清新啲，咁啊，要即刻戒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Michi， 你觉得波城份人点呢？ 我会用橡皮桶嚟形容波城，因为佢好似一个林伯伯，有啲烟瘾嘅男仔。 Hello， 我是 Michi 李超南，想知道我解答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一套警察制服就代表一个抱负，一个承诺。要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呢度是我哋的家，警察同市民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7177。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无毒全世界。 话都冇咁快，又嚟到我最中意嘅美国啦！ 我都好中意噶，呢度嘅青年文化真系好吸引人噶。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呢样嘢啦。 喂，呢啲系大麻嚟噶，少年波城，你唔好试啊！ 到底少年波城最后会点拣呢？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节目时段内嘅《无毒全世界》啦。 嚟到下昼嘅4点11分啦，继续有 Eric 啦， 有严琼啦， 苏同音乐啦，系啦，嗱，一转头我哋就会有连线啊嘛， 去马来西亚， 系咁啊，所以今日我哋拣咗一首歌系嚟自一位 马来西亚女歌手先， 系啦，讲紧系 Jin Lee 啊，有佢今日新首呢首嘅派台作品啦，咁啊呢首歌系首改编嘅作品嚟嘅，咁啊上年一月到咧就都几 hit 噶啦呢首歌，系啦，咁就今次佢就改编咗呢一个啦，就系 Jax Jones 啦，咁当时就 featuring 咧就 Inner Rosen 呢首嘅 Breathe。今次佢就改編咗，成為呢一首嘅新歌，歌名咧叫做《喘息空間》。 愛上你夜滿劫數，如沉淪沒日下浪漫跳舞，碰唇同空虛學懶理勸告，任夢幻煙火四散成獨霧，你懷疑我懷疑。不放肆不满意，哪个纯洁都无知，你犹豫我犹豫，你我前算怕从此脱去理智，而谁又愿制止 止，脱去理智，而谁又愿制止？ 今日去马来西亚，欢迎我哋嘅 DJ Jim。Hello， 你好啊 ，Jim。 Hello， 你好啊，我系 My 嘅 DJ Jim， 阿 Jim 庄正毅啊。 我每一次 ，OK， 好开心， 系咪好开心？我知啊，因为有我喺度啊嘛。 系啊，你一听到你把声，我成个人就哇，又好似去旅行嘅感觉啦，心去咗旅行。 我觉得我哋两个同对方倾偈都应该有旅行嘅感觉嘅，尤其是我哋呢啲苦命嘅人咧，冇得攞假去旅行嘅人咧，咁就啱。 又系、啊。而且我哋傾咗好幾集之後，我覺得我哋好似都熟絡咗好多，所以未見過面。 同埋咧，我發現因為阿 Jim 之前同我介紹佢有個 YouTube channel 嘅，咁佢叫我上去睇下啦。哇！我係睇到另一個阿 Jim 啊，咁樣即係平時同我哋介紹音樂係好專業嘅音樂 DJ 啦，但係佢喺上面係一個玩遊戲啦、會搞笑啦、會搞鬼嘅一個即係好活潑嘅人啊！咁我都忍唔住話：哇，原來你都有咁活潑嘅一面㗎！我真係鼓勵。 係啊，死小孩咁啊！ 啊，真係有呢種感覺㗎，咁樣。咁我覺得另一樣嘢即係同阿 DJ 同阿 Jim 傾得好開心嘅另外一個部分就係真係可以了解多少少，可能係馬來西亞嘅歌手，等香港嘅聽眾有機會可以了解。了解不同的华语乐坛一些成员多一点。今天好像阿 Jim 就要跟我们介绍的就是一位这样的女歌手。 没错，其实在马来西亚之前都跟大家提过，就是很多很喜欢唱广东歌的朋友的，包括这一位叫 Nicole 拉宋松。她当初是参加我们 Astro 新秀大赛出身，她当时还拿了冠军的。她最特别的就是她唱歌的爆发力，同时间她对这个广东歌是 很熟悉还很熱愛，包括其實在我們的電台呢，他在這個星在前幾個星期的時候呢，就有一個單元是他來介紹廣東歌，推薦一些他自己很喜歡對他影響很大的廣東歌給大家聽的。那他前一段時間都發了兩首歌呢，是致敬香港樂壇的，包括重新演繹了 Eason 陳奕迅的《困下之神》。 抬頭望長困下的風，連幻想的質感都一樣有用，無論是繁或是擁，同樣誘發過我那一秒悸動。從未敢每個逆運，卻對每一個的慾望無憾。熱血在騰，大概每個人不只喜歡一個女人。让那飘啊飘啊的群挑惹起战争，似世界更丰富爱恨。让那拜啊拜啊的群臣服百万人，对你我崇拜得太过 佢又会对好传统、好经典嘅广东歌有呢一种嘅感情咧，我觉得系几难得噶。 系啊，因为佢自细其实系一直参加好多歌唱比赛，大大细细都有，所以其实佢对歌曲嘅演绎，佢算系一个唱我们叫唱将，就讲唱将型。好唱得嘅歌手型，咁 佢嘅 live 唱加班咯， 啊唱加班啱 ，OK， 咁佢其实咧系好多现场嘅演出，大家听过之后都会觉得佢系一个好正嘅歌手，按演绎呢个部分，所以其实之前佢都唱发咗两张嘅 EP 嘅，都系以华语歌为主啦，但系嚟到。最近的时候这段时间他开始发掘自己其实心目中最想去表现的东西就是广东歌这件事完全是展现了他对香港乐坛的一些前辈的一些致敬那他自己用了比较另一种的方式去呈现而且他今次是找了 Alexan 是一直以来都是帮 Eason 啊他们是写歌的就在很多一些作品里面都同香港係好聯繫嘅一個音樂人，咁包括最新呢首歌《電光火石》啊，今次係 Alexan 仲邀請咗 CY Kong， 我香港，我相信香港朋友一定對呢個名係好熟悉噶，呢個係大師級人馬打造咗呢首《電光火石》嘅，咁出嚟嘅成績同大家第一個印象咧，其實係覺得好驚喜，因為。冇谂过，其实原来 Nicole 系可以 handle 咁嘅一啲曲风，系比较有些少迷幻啊、迷幻咁嘅一啲呈现方式噶。 哭了如雪烟花，离别眼角，像雨点姿态，无力去能躲。听了雷劈山崩，破灭之歌。共你水花溅过，然后扑闪快乐。大概一瞬间，一瞬间，只有一瞬间，明明在掌心，不会跌翻，微笑间。 剛才有讲到的就是这一首新歌叫做电光火石。我看新闻说其实在制作当中都有一些坎坷的是不 是他本来有一个想法就是其实之前两首都是翻唱不如第三首都是翻唱但是去到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就想不如你个重新的一首全新的广东歌由他自己去呈现和演绎。所以那时在之间有些少的想了比较久在这个部分。就是讲佢自己挣扎咗喺呢一块，因为之前啲歌如果你翻唱嘅话，佢点样都系会有一个原版喺度，所以大家可能都会用比较嘅模式去睇成件事。但系你要挑战一个全新广东歌嘅话，那个勇气系再大啲噶，而且系喺马来西亚呢个地方系要去出发按呢首歌嘅话，其实唔容易。所以嗰个心态要调整咗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公司同佢有一个共识。正式可以完成了这个心愿。 好奇问一下阿 Jim 有没有跟他做过访问啊？ 有啊，其实Nicole 出道到现在应该都好几次了，因为算是看着他长大。 是一个怎样性格的女仔的？ 她其实是几男仔头的，她是一个很爽朗，然后最重要是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女仔，然后她对很多事都会保持一个她愿意去听你讲，她不会很直接反驳或者是给很多自己意见先，她听了之后然后再慢慢消化，再可能讲她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状态的歌手呢，我自己特别喜欢，因为我觉得是一种礼貌的状态，因为可能而家时代不一样啦，好多歌手都比较直接啲嘅，所以可以保持咁嘅一个状态，其实唔容易。咁至少都可以俾大家知道，国外真系有咁嘅朋友系好中意香港嘅一啲曲风啊、音乐啊，然后佢哋嘅演绎又可以呈现点样嘅面貌翻去啦。 咁其实多谢你啊，多谢晒阿金阿尊同我哋介绍咗呢一首嘅作品啦，嚟自一位马来西亚女歌手力扑赖重逢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电光火石》。咁最紧要就系咧，佢当中咧有好多致敬广东话歌嘅部分，亦都同咗 CY Kong 合作啦。希望大家可以认识呢一位嚟自马来西亚嘅好中意广东歌嘅女歌手。咁啊，多谢晒马来西亚 My Radio 嘅 DJ Jim， 多谢晒你。 唔使客气 ，Thank you。希望大家会中意呢一首《电光火石》。 精灵表演化难被控制，让结束小细停下也无谓，太快放完了风筝留在天际，共你先扯细还是半刻美丽，大概一瞬间一瞬间只有一瞬间， 介绍马来西亚的女歌手，她叫做赖重逢，我觉得是辨识度很高的声音，有翻唱 Eason 的作品的，喜欢广东歌，喜欢广东话，例如广东话俗语， 入某个程序，情绪都收起，戴上面具之后没有然后，寒暄多几句，笑着离去，声感觉冇咁受罪，生命其实有限，点解要虚耗于无谓言谈之间？祈求先生 grab me the dumb bum bum， 哈气何气？你讲乜嘢废话多到装满装卸？哈气何气？你咪讲嘢就快有冲。 Blaster 的最新派台作品，那个名称叫做下戏何戏，即是我们平时经常说的戏何下戏， 争取仍要讲句，不该想想他咪变负累，忍耐其实有限，为什么要一再逼迫到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房屋局数据显示，截至九月底，未来三至四年一手楼潜在供应大约有93000个单位，当中第三季货尾单位有10300个，较第二季轻微增加100个。运房局的发言人说，虽然有关一手楼空置税的2019年差饷修订条例草案尚待立法会通过，但不少发展商在政府宣布建议之后已经采取更加积极的手法推售货尾和楼花，例如提供更多的折扣优惠、更灵活的付款安排等，相信额外差饷有助促使发展商尽早将新盘推出市场。市建局主席周松江话：下一个合适作首置项目是焕然易居旁的春田街、崇智街地盘，期望可以在三至四年内出售，但仍然要董事会审批。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同传媒午宴的时候话：春田街地盘已经完成收购，可以作为焕然易居第二期，可以提供大约300个单位，规模较焕然易居小，相信会以流花形式出售。韦志成话：根据上次焕然易居的经验，下个首置项目会提供多啲嘅两房单位，亦都会有三房单位，但会减少一房单位。由于两房同三房单位增加，相信到时无需再有家庭优先嘅限制。对于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可能出年台湾大选之后才赴台投案的报道，台湾的内政部长徐国勇说，这个是由香港传媒传出的消息，由专案小组处理，政府已经设置对口单位，若果陈同佳要来台负起刑事责任，会指派相关人士依相关进展将人带回台湾，后续会特别留意、特别注意相关的报道。徐国勇表示，陈同佳案同选举无关，他要不要来台湾是港府的责任。假设陈同佳听日要赴台，政府已经建立窗口和对口单位并随时开放。徐国勇说，港府让杀人犯到处走，香港民众能不能够忍受，这个是港府的问题。徐国勇说，依国际刑事司法互助法规定，只要是关于港澳和大陆的刑事司法互助案件，必须要透过大陆委员会联系。陆委会参与陈同佳案是有法律依据，而且根据法律规定处理。日本传媒报道，警方拘捕一名日本麦当劳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涉嫌多次盗取公司资产，估计总额可能高达7亿日元，即是大约5000万港元。新宿警方说，疑犯是38岁的西丁崇恩，他今个月上旬涉嫌是以支票盗取麦当劳公司3000万日元被捕，他说款项是用来做投资和还债。而麦当劳翻查之后怀疑西丁是自从一月以来几十次用支票盗窃公司的款项。警方说，西丁2018年7月加入日本麦当劳，负责管理存款业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一晚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67点，跌130点，总成交金额671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60点，升1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平安90.9跌3.65，腾讯控股316.6跌2毫。是跌2.4，美团点评90.55升1.95，建设银行6.29是跌6仙，百威亚太29.7跌8毫，友邦保险74.75跌5.5，小米集团9.06是升2仙，中国移动64.45是跌8.5，港交所241.2升4毫。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08.63，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3，加元1.307，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7.071，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2,799点，升49点。港金现价报14,08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4.53美元，卖出1,50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返意外事故啦，较早前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一带交通呢仍然係比较挤塞嘅，而家车龙排到去沙田路近水泉路村。咁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较早前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不过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水泉路村。咁另外喺九龙区呢都有单意外，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天马苑。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泽安村嘅慢线有意外，龙尾天马苑。咁较早前咧后少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线嘅修路工程已经解封，不过车龙嘅大消散，龙尾去到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北角警署。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今日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咧交通大繁忙，车龙排到加道里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元道回旋处一段龙尾喺丽业街。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都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系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走啊！庆功摆大寿，叫六道菜够食，你又够晒派头。出街入饭嗌餸要谂清楚，食唔晒唔好嗌更多，清热就个个笑呵呵。食剩嘢记住要打包，哇！用食物盒装起，咪做大晒鬼。 撑米晒嘢食店，咪做大晒鬼，识食为香港。 骚动那位，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新收到呢首嘅派台作品，嚟自小城爱 featuring 嘅有黄婉之。小城爱作曲，小黑填词。作品嘅名称叫做《花之恋》，其中嘅歌词可以系讲到成首歌大概嗰个主题嘅。嗰个歌词叫做一生一灭，不生不灭。可以形容一段情感都可以用呢八个字去形容嘅，但系情感就难啲，有阵时啲嘢挞着咗。要磨灭呢是几困难的。 天里地火等他来迎合，竟遇到银河，发现梦多酒和热火不如更跌多萤火的飞 Serena 有一个新的派台作品，有些人会觉得秋天这个季节是比较舒服的，很爽的，有些人就不是的，一入秋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愁绪在中间的。今年我们有三首的作品，全部都是用一些不同的情景，一些不同的物件，可能就会 trigger 到你那种不开心的情绪。我们有 Serena 的新歌《天雷》，先前有一朵花，跟住刚刚听到呢首歌咧，就系一声嘅响雷。跟住呢首歌嗰阵雾，都可能令到你本身好唔开心噶啦，更加唔开心啊！我哋有关淑怡。 迷雾夜雨中，不经意再曝光，从白那往昔，足印可以忘。人在冷风中。 首独唱的歌。 没法记清楚当初跟你共就那心歌，轻哼出那调儿，但缺你附衬我。缘尽已早知，痴想已灭破，只见你默默捧着熟睡抛下我。 成功解锁。 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是试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赞些谦卑。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欢喜。不用怕，每日记紧争一口气。挫败痛楚思念那用逃避演好这出戏。 萧峰的新歌对于他自己来讲其实就熟悉不过的，因为是他28岁的时候已经创作的作品，当时创作动机就是为自己解开心结。来到今天，心结放开，歌曲亦都解锁，可以同乐迷分享。 放纵去做你。 作曲填词梁萧峰，编曲监制 CM Groovy。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有梁超峰的《28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Just feel the music and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截掉就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loud T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速通音乐。 系啊，好兴怀旧，好兴复古啊。所以呢，其实除了香港歌手做得好之外，都想介绍一些内地和台湾歌手都做得好好的作品给你认识。第一首歌选了一位内地歌手的作品，他叫做毛不易，木马城市。 有你在大街

是台湾一支很有历史的乐队来的，他们叫做糯米团，非常之擅长这种复古的曲风。 轻轻地睁开了双眼，这天空放得天际线， 糯米团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第一次想你的感觉》。不知道我听这首歌的时候眼前浮现的真是小虎队，但其实他们写这首歌的时候都应该三十几四十岁，所以当中是有些致敬和模仿小虎队的感觉的。复古曲风的而且确都是近几年的潮流来的。